活动。96岁嘅伊丽莎白二世喺白金汉宫阳台露面，同多个皇室成员一同欣赏皇家空军嘅飞行表演同阅兵巡游，成千上万嘅民众欢呼。白金汉宫之后发表声明，话女王喺观看巡游嘅时候感到不适，将唔会参与星期五喺圣保罗大教堂举行嘅感恩礼拜仪式，强调系非常不情愿之下作出有关决定。但女王期待参加星期四晚在温莎堡举行的灯塔点亮活动。暂时未知英女王是否会出席星期五其余的活动。回到本港，星期六是六四事件33周年，警方呼吁市民不要参与宣传或者公布任何未经批准集结，切勿挑战法律底线。港岛总区高级警司廖家琪说，留意到近日有人透过不同途径，包括互联网或者社交媒体，宣传鼓吹或者煽动他人星期六到铜锣湾维园一带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警方会调派足够人手，有需要的时候会果断执法。他又说，就算市民自己一个人或者并非身处现场，如果透过任何途径鼓动他人参与非法集结，也都可以被视为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刑罚是判监5年。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新界北部和大屿山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和星期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朝早9点。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 国剧830，任嘉伦、迪丽热巴领衔主演。 《渔教记》改编自九路飞香同名小说，迪丽热巴饰演美丽的御灵师纪云和，同任嘉伦饰演的鲛人长意，两人在仙侠世界谈起一段唯美的恋情。 国剧830《渔教记》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每晚连播2集，港台电视31。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智障人士是不是等于冇能力工作呢？ 几个社工唔信邪，建立了一个专为智障人士而设的共享生活平台，俾佢哋一手一脚策划活动。 星期日等社工何仲文同埋参加者冯力行讲下点样透过呢个平台学习生活自主啦。 逢星期日下午1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6月3日，新增489宗确诊，新增一个酒吧群组，18人染疫。 中华煤气计划8月1日起调升收费，加幅4.4%。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预计下月对外开放。 丹麦举行公投，决定加入欧洲共同防务机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8，6月3日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嘅咁。讲下立法会的情况啦，寻日就是通过了立法会议员李子敬提出的冇約束力的议员议案，就是讲到改革公务员制度，提升政府效能。议案的内容就提到话，现有的公务员体制的工资调整和职位升迁侧重论资排辈，就话除非公务员犯上一些极度严重的过失，否则基本上都不会被解雇，就造成了公务员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按本子办事的文化等等的。亦都有议员在讨论的时候 提到是不是要定一 一啲叫 KPI， 即係一啲關鍵績效指標，去引入一啲嘅表現嘅評級機制啦等等嘅話，表現好嗰一部分人咧就可以有獎金，表現差嗰一部分嘅公務員咧就可能要收警告信。有啲議員提到呢一類型嘅意見嘅，亦都有提到話公務員嘅人工，佢哋嘅薪酬係咪同佢哋嘅表現要直接掛鈎咧咁？有不同的建議提出，你自己點睇？有關於呢一方面，1872311，1872311。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咧喺總結嘅時候咧，都提到話，公務員嘅晉升咧就唔應該咧，亦都從來係唔係應該係排凳仔嘅方式去做嘅。佢話晉升咧，從來都唔係公務員長期服務嘅回報啦，又話有個人表現嘅公務員啦，亦都不需要必然儲夠年資先就可以係升職嘅咁。佢話希望咧，唔好誤以為公務員是鐵飯碗啦。咁啊，當局都會有機制咧，嚴肅處理一些涉嫌違法或者違紀的公務員嘅。咁啊，提到話過去五年都有超過1000名的公務員是被免職嘅咁。點睇呢個講法咧？由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咧，請嚟一位嘅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立法會議員楊永傑，早晨。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杨永杰，头先提到呢、這个寻日通过咗嘅冇约束力议案咧，系有关于公务员改革嘅呢一方面嘅。你自己都有提到一啲嘅意见嘅。而家你针对譬如讲到公务员嘅制度，你自己觉得有啲乜嘢问题或者有啲咩建议可以做嘅咧？又 首先话欢迎寻日通过嗰个改革公务员制度啦，咁提高个政府嘅施政嘅效率嘅。咁当中公务员咧，過去一直以嚟都被人批評咧，即係因循守舊啦，未能與時並進，回應社會急速嘅訴求嘅。咁有幾點咧，其實係應該係要改革嘅。咁第一最重要就係嗰、那個激勵機制啦，即係我喺議案裡面提出咧，佢嘅薪酬待遇咧一定要同佢工作表現要掛鈎啦，咁樣先可以令到啲公務員咧先有嗰個動力去做多啲事情，去回應社會嘅訴求咯。 嗯，主要是这一方面，就是人工和个表现挂钩。 当然还有啦，第二个呢就是个针对公务员的不当行为的纪律处分。 嗯， 因为他现在那个纪律处分的程序呢很过长。咁有些呢犯了一些事情呢是需要一年甚至三年才去处理到的。咁令到呢整个程序呢对于那个公务员呢他做事呢就没有一个警惕的作用咯。 嗯 ，KPI 方面咧，即系呢个关键绩效指标，你觉得系咪需要引入喺系统入边咧？ 需要嘅，因为我本身提出嘅 KPI 引入嘅指标咧，同个绩效咧，即系薪酬绩效咧系挂钩嘅。因为而家李家超都上台讲咗啦，百日要订立一个 KPI。 嗯， 咁正正订立咗个 KPI， 咁有咗呢个指标之后咧，咁公务员咧就可以参考呢个 KPI 啦，个薪酬待遇。咁你政策局，如果做到呢個 KPI， 咁你咪有所有嘅公務員啊，即係可以加薪啦。如果做唔到嘅，咁你又收警告信或者動薪、減薪啊，甚至要革職啦。 做人講啦，因為其實而家公務員咧都有佢哋嘅工作表現嘅管理制度嘅咁。尤其是一啲中高級嘅公務員咧，有定期嘅工作表現嘅評核啦。咁佢哋啲受評人啊，即係啲公務員咧，都會喺評核報告時段內咧，會列明佢哋嘅職責做乜嘢啊？佢哋嘅目標成效係乜嘢啊？佢哋嘅表現嘅評核評級啊等等。其實係咪就係正正你哋所講嘅 KPI 已經回應咗嘅咧？有佢哋做嘢嘅工作，佢哋嘅成效表現同埋已經有評級嘅咯。 我覺得即係而家個評核咧係不足啦，因為如果係得嘅話咧，就唔會坊間咁多人批評公務員，即係做咗36唔做咗36，又推裝啊各方面嘅情況。正正係因為咁樣就突顯咗而家嘅評級嘅制度咧係唔公道嘅，亦即顯示咗而家嘅 KPI 佢哋嘅績效個嗰個定立咧係不足咯。 咁再整一個，譬如你頭先提到嗰個 KPI， 點樣同而家嘅表現現有已經有嘅評級制度係有分別，而係達至到你哋所講嘅，令到公務員嘅表現係更加好咧？ 因為而家咧，佢係有幾樣嘢，佢雖然係部門啦，咁佢自己會定立嘅，咁但係咧個問題就係冇一個格外嘅團體或者個組織去監察佢哋，所以我自己喺議案裡面提出咧，就用而家大家比較相信有公信力嘅啊，或者審計署啦，或者申訴專員公署咧，即係佢哋用呢個部門同埋佢人手都相對會多嘅，去同埋部門一齊咧去定立呢個 KPI， 咁樣咧先會更加準確地去反映翻佢哋嘅工作嘅表現咯。 由审计或者刚才提到话申诉专员公署是你认为是为每一个部门是不是都有需要定 KPI， 是不是每一个部门每一个职级都需要做呢？ 我认为是的，咁先会更加准确地反映公务员嗰个工作嘅表现啦。 咁就即系好多套 KPI 噶咯，就会因为你每个部门负责嘅工作范畴啊、多少啊，系完全唔一样噶嘛。 系，冇错冇错，因为你冇可能系一套个 KPI 咧去包揽十八万句公务员，冇可能嘅，因为你唔同嘅部门，佢哋嘅绩效都唔一样，佢哋负责嘅嘢都唔一样，佢哋嘅目标嘅 KPI 都唔一样。所以佢一定系每个部门或者决策局咧，就要同头先我所讲嘅审计处又好，申诉公务员公署都好，大家坐埋倾一个咧，佢哋部门嘅 KPI。咁大家有咗个 KPI 之后咧，每个部门嘅公务员都知道自己要做啲乜嘢。咁咧先系更有效地体现到佢工作嘅表现。 我尝试引述啦，啲公务员工会提出嘅，譬如高级公务员协会主席李方聪话，公务员嘅编制大，工作范畴唔同，好难用一啲简单嘅指标咧去量化表现啦。咁另外亦都前上辈阿杨立门咧喺写文嘅时候都提到一点啊，佢话即系政府定KPI 咧，比起私营企业嚟讲咧系困难嘅，因为唔能够时时以利润同埋业绩去衡量同埋量化啦。举个例话，譬如建屋量嗰啲比较易量化到嘅，但其他范畴好似青年发展啦，咁点样量化咧？系咪？同一啲國內辦多啲交流啊，企業實習啊，做多啲呢啲量就叫做係達標咧。係咪所有嘢量化咗就可以叫做達到個 KPI 咧？係咪所有範疇都可以量化咧？又 其實係可以嘅，即係你除咗係數字上面嘅量化咧，工作方向上面嘅量化都可以嘅。你譬如你用青年為例啦，咁而家我青年好多情況，大家都話冇咩嘅德國嘅教育啊，或者外國嘅教育唔夠嘅，咁我哋呢個方向上面，咁其實你部門可以同翻審計處大家商量啊，我就住呢個方向，咁我點樣去量化，咁大家做一個形式，即係共識出嚟，其實去到最後都可以做到個準確嘅 KPI， 咁大家有個準確嘅 KPI 之後咧，咁啊朝住呢個方向去做咧，會更加突顯到個工作成效咯。 但 KPI 本身你觉得是不是就是等同于量化呢？ 除了是数字上面的量化之后呢，其实工作质素的量化都可以的。即譬如你讲服务的质素，那你都可以有一个定立一个方向不同的指标，那这样东西都可以帮助到公务员的工作的表现咯。 我见到局长咧喺立法会嗰度回应到话，其实而家有啲个别嘅部门啦，佢哋嘅服务表现实际上都已经有指标噶啦。譬如一啲政府部门向市民直接提供服务嘅，咁会有一啲服务承诺啊或者指标，已经系唔同途径有定期公布一啲实际表现。其实系咪已经回应咗咧？又 嗱，佢其实系有，但系个问题就系佢做唔到嗰个实质嘅评效啊嘛。即系以我喺议会里面讲一个例子，我有个地区的同事入咗去做，佢系好积极去做啊，但结果咧佢太积极做嘅时候咧，反而个上司就话：喂，你点解咁积极做？令到佢哋成个部门做唔切嘅时候咧，俾人投诉，结果咪又 hea 做。咁调翻转，佢咁积极咧，就俾人去话佢点解要咁积极？所以成个系有个平衡喺度，但系边个上司去监察佢嘅时候咧，咁边个监察咧？咁唯有只有一个最准确嘅 KPI。咁你先係可以大家量化到咯。如果而家嘅平衡咧，就係佢上司去就住佢工作嘅表現。如果好似按照我平即係個同事，即係我地區嘅同事咁，去到政府裏面做，佢個工作表現咧，雖然佢好積極，但可能出嚟嘅評級咧就唔理想嘅。 我見到即係譬如而家新加坡政府嘅做法啦，都會係公務員如果表現好嗰啲啦，啲叫表現花紅嘅。其實二千年起佢哋已經係做緊啦，就係取決於佢哋嘅表現啦、職級啦，同埋即係呢一啲等等嘅做法咧，會有啲嘅花紅嘅，亦都有啲嘅即係因應佢哋嘅工作表現咧，評估有一項叫做預期潛能評分，咁啊亦都係影響到佢哋升職等等嘅。有冇一啲類似呢一啲嘅參考，覺得都可以係放落喺香港嘅公務員制度入邊？ 是啊，我非常之认同的，因为其实在立法会呢，在上2020年，即是上年即是上一届呢，其实都做过类似的研究的，即包括拿了新加坡和南韩的绩效表现呢去做个研究。咁其实他当中提到的内容呢，就正如主持骆文你所讲啦，其实都是香港可以借鉴的地方可以使用的。包括呢刚才讲 唔同嘅職級都有唔同嘅比例啦，譬如 A、B、C、D、E， 咁各有個比例，唔同嘅比例咧有唔同嘅獎懲嘅制度。咁除咗頭先講個花紅制度啦，咁仲甚至啊，如果表現唔好嘅，你係可以俾警告信，連續幾次警告信咧，其實可以革職。咁呢啲都對於公務員咧激勵佢嘅士氣或者推動佢做嘢咧，都係有一個好嘅辦法咯。 嗯，正面嚟講就係激勵啦，但另一方面嚟講，會唔會都影響到公務員嘅穩定性咧？即係政府人事人手上面嘅穩定性，都係影響到成個工作成效嘅重要嘅一個考慮因素嚟噶嘛？亦都有留意到一啲工會都提到話，工作環境喺公務員嚟講都係有啲唔明朗啦，面對唔同嘅政治壓力啊、工作壓力等等啦，會唔會再加劇一啲嘅公務員嘅離職咧？如果再加入呢一啲 KPI 嘅指標，點睇咧？呢個講法？ 我唔係太擔心嘅，即係如果按照即係乜都唔做咧，就係一個鐵飯碗啦。去到最後就做咗36，唔做咗36，對香港係咪最好咧？但我絕對相信咧，即係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即係有人唔做。亦同樣有人好多人走去申請，所以我覺得我唔會太擔心啊，會影響成個整體公務員嘅即係個職系嘅穩定性啊。 嗯，好啊，唔該曬楊永傑，多謝你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楊永傑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嘅，有關於公務員制度係咪需要改革咧？點樣可以提升佢哋嘅效能？有冇需要咧？而家現行一啲嘅制度做一啲嘅評級又足唔足夠？係咪要引入 KPI 一啲嘅關鍵績效指標咧，令到成個嘅工作表現啊效率去提升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又請你一位嘉賓啊，有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酬庭，早晨。 是早晨啊， 早晨啊，梁酬庭，昨日立法会通过了这个无约束力的议员议案，改革公务员制度，提升政府效能。你自己有没有留意到，或者工会来讲怎么看这个的议案 呢？我们只是留意到一样东西，所谓的KPI 啦，是不是就用于在公务员身上啦。咁其实现在公务员本身就有一套呢，即是行之有效的監管制度嘅，即係每年你都要做一次呢個評核報告啦，係嘛？如果你有工作上係有出錯嗰陣時候，你隨時咧都係會受到呢、這個懲處嘅，即係紀律處分嘅。即係呢個制度一路都係沿用緊嘅，所以話你話而家用 KPI 你用喺邊啲人身上咧？嗱，好多人咧都係即係誤解咗公務員嗰、那個即係嗰個執行嗰個程。執行工作嗰個情況，我哋只不過咧就聽即係上司交付俾我嘅任務，我哋就要完成。當然咧，作為公務員嚟講咧，好難去量化一樣嘢，即係你唔係一間工廠嚟嘅，我哋係視乎咧嗰個工作環境啦，同埋市民嘅需要啦，同埋我哋嘅上司嗰個指令啦。如果你話 KPI 用於響嗰啲局長級嘅話咧，我覺得你都係有難度嘅。我舉個例子。你而家房屋嗰個供應量係咁低嗰陣時候，你點樣去做呢？巧婦難為無米炊，你去邊度揾土地呢？係咪？由 CY 嗰陣時做特首開始，已經係揾緊土地嘅啦，都已經係碰到困難，重重嘅困難啦。你冇地，你係點起樓呢？點起唔到樓，你點滿足市民嘅需求呢？好啦，你滿足唔到嗰陣時候呢，嗰、那個壓力就到啦，就話你做唔到，你冇料，你應該走人。咁但係係咪咁呢？成個制度。是咪？咁所以你话用而家嗰个情况呢，老实讲，头先嗰位议员呢，即係佢都唔知有冇即係详细去睇返嗰个整个公务员嗰个体制目前个情况。而家目前嘅情况就係话，我哋真係遇上咗呢招聘困难，人才流失，係咪？呢啲係实实在在摆喺度嘅事情嚟㗎。 但讲翻头先你即系提到话已经有呢啲工作表现评核啦，每年都要做咁。因为另一方面就讲，就算有个评核喺度，但系成个标准系咪太宽松咧？同埋就算佢表现差，有啲乜嘢嘅后果咧？呢、這个评核又系咪客观咧？因为佢哋就话，即系议员提到啦，都系上司评核下属嘅咧，呢个系咪一定好咧？定系外界，譬如头先提到话，申诉专员公署、审计署有一个嘅外界做一个更较客观嘅一个 KPI， 系可以系衡量到一些公務員的表現是更加合理呢？ 你 KPI 來說，你說你審計署那些就是那個你部門那個政策那個落實，是不是而是發現到呢，就是有些就是同事或者是官，就是說你沒有去根據個指引來去做事，是不是 如果你是調查到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嗰陣時候，你作為中央政府嚟講咧，就肯定會即係、就是、對嗰個部門咧進行一啲嚇，即、啊、係、就是、改革上嘅嘢，佢一定係要做嘅，係咪？咁即係呢啲嚟講咧，涉及嘅官員嚟講咧，就肯定有一定嗰、那個啊懲處。你政府部門嘅公務員嘅懲處嘅制度就係話，你係可能會影響到你嘅前途啦。是咪？甚至如果你话真系出得好大嘅错误嘅话，你真系会炒鱿。而家已经有一个快速炒鱿法喺度噶啦，即系话一个人咧，一个公务员咧，如果你喺工作上出现错误嗰阵时候咧，你唔可以咧，即系话好似以前咁样，你拖一年两年都炒你唔到。而家唔系噶啦，你个考勤报告嚟讲，系咪随时会单位咧三个月一次，觉得你系冇改善嘅话咧？其实就马上进行更加严厉嗰个惩处噶啦。 Okay. 你而家唔同咗噶啦，唔好以为以前嗰套啦。 嗯，但系本身呢一个嘅表现评核有冇话即系过松嘅情况？因为我见到文件提到话，其中喺2003年就话超过99%嘅公务员咧系拎到最高，即系第三级嘅表现评级嘅。咁系咪即系反映到就系冇办法去分辨到究竟边啲公务员嘅表现系优秀啲，边啲系相对系争啲咁？系咪有一啲咁嘅即系？个制度上面有一啲问题喺度咧，喺个评级方面。 嗱，优良常可劣咧，根本上嚟讲就系一个评级嘅制度嚟嘅。 嗯， 系咪？即系话你升级系嘛？即系起码你都 outstanding 啦，即系话系优异啦，系咪？即系话去 B 级系嘛？即系话呢个系 very good 嘅 report 啦，系嘛 ？C 就系普通一个 good 嘅 report， 即系你可以接受嘅程度啦，系、 嗯、 咪？根本上。如果你作为一个公务员嘅话咧，我哋嘅同事，我哋嘅要求系嘛，我哋都希望佢能够达到 C 或以上，系嘛？呢、这个就系我哋嘅要求。你话哎呀，好多同事都系去到 B 级或以上，喂，呢、这个系应该佢系可以做得到嘅，系嘛？你要公务员去上即系点样，即系要去打拼嗰阵时候，你都要有啲嘢去鼓励到佢嘅，佢系值得系。B 级嘅评级嘅话，你一定要俾佢，呢个系鼓励性嚟嘅，系、 嗯、 咪？咁当然咧，佢唔达唔到标，你一定系 down 佢归啦，系咪、嗯？你咪试咯，试就影响紧你嗰个晋升噶啦。 嗯，是但有啲讲法就话，即系最多都系影响晋升，就系、是、未必话即系去到佢评级比较差嘅时候，任何嘅惩罚，佢哋眼中嘅惩罚可能提到话，譬如表现好嘅。表現好嘅10%咧，就係有啲獎金；表現差嘅10%咧，係收警告信。如果有兩次警告信咧，有一啲動薪甚至革職。佢呢一個嘅即係所謂懲罰，係遠遠比起晉唔晉升嗰個嘅後果係嚴重噶嘛？有冇需要喺呢一個即係評核報告嗰度加重呢一啲所謂懲罰喺入面咧？ 而家嗱已經新加咗啲嘢落去噶啦。 嗯， 即係如果你唔達標嗰陣時候咧，你個老闆咧就可以有一個格俾佢剔咧。你係停止佢嗰個即係每年嗰個跳薪，嗰樣嘢跳薪嘅話咧，佢係停止佢嗰、那個增加嗰個 point 啊，叫做嚇遞增薪點，佢係停佢嘅，可以， 嗯， 係咪？即係頭先我都講啦，即係話而家嗰個制評核嗰個制度嚟講咧，已經係好去到係好比較係嚴謹嘅，而且大部分都係執行緊添啦，而家，咁、 嗯、 當然咧。你要講，你睇翻一樣嘢就係話，個個戰戰兢兢去做嘢嗰陣時候，你點揾到一啲嚇，即係話大幅度去提升嗰、那個嚇、啊、懲處嗰個效能咧？ 嗯， 係咪？其實你係好嘅表現嚟講，你先係一支優秀嘅隊伍嚟噶嘛？唔通你個隊伍裏邊只有50%都攞個 C 嘅？咁你仲點樣運作啊？你個政府 嗯？嗯，你自己覺得如果真係加入呢個關鍵績效指標 KPI 嘅時候，對於成個公務員嘅穩定性啊，或者人手上面有可能有啲乜嘢嘅影響？ 嗱，如果你全面性加入 KPI， 你要對啲最高層嘅高官去進行呢一樣嘢咧，我哋無可厚非嘅，係咪？因為佢係一個政策嘅制定者，係咪？但係你對一般公務員嚟講，個成效係咪可以收到效益咧？根本上我哋系一个执行者嚟讲，就我只系你交付嘅任务，我就去完成为吓，呢、这个就系我嘅标准，系、 嗯、 咪？你叫我去点样去攞啲新嘅创意出嚟？呢啲就算我攞到啊，我老板都未必系接受啦。呢、这个系应该系佢去吓、啊、去做嘅嘢嚟噶嘛，系咪？我系去执行嗰样嘢啫。你叫我吓搵、啊、去搵地，我咪搏命去同你搵咯。系咪搵到翻嚟个质系点样嗰阵就？你要經過好多部門嘅評核噶嘛？你點知嗰幅地可唔可以起樓咧？下面可能個地底裏面係溶洞嚟咧，打幾十支裝落去都乜都冇嘅，係咪？ 即係呢啲嚟講，你係控制唔到噶，係、 okay, 嘛？ 嗯，咁所以就話對個穩定性嚟講，你覺得有幾大影響就？ 嗱，對個穩定性嚟講咧，我哋一般嚟講咧，就即係影響性咧，就唔係話啊，即係好大嘅，係、咪？主要原因就係話你實施呢一樣嘢嗰陣時候，嗰、那個成效我哋先睇得到嘅，係、咪？你一路加重嗰個掣肘嘅話，其實你真係无所适从噶，你公务员系咪？ 好啊，唔该晒阿梁秀婷，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梁秀婷咧就系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嚟嘅，有关于咧头先提到呢一个改革公务员制度、提升政府效能嘅呢个议员议案通过咗噶啦，寻日冇约束力嘅。咁你自己点睇？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有关于公务员整体表现啦。而家会唔会你自己都系公务员啦，或者睇到身边有啲人系公务员咧，佢哋对于佢哋嘅工作嘅一啲评级等等，你自己了解到又足唔足够咧？系咪有需要真系加入呢个叫做 KPI 关键绩效指标落去咧？点样定咧？一八七二三一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晨早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形容，在美国很多地方每日都是杀戮之地，发生多宗导致多人死伤的枪击案之后，依然没有做任何作为。他认为现在一定要切实做一些事情。拜登就枪管问题在白宫见记者，提出要禁止攻击性武器，将买枪年龄限制提高到21岁，加强对购买者的背景调查，引入妥善储存枪械的法例，没有存放好枪械的人要负上个人责任。拜登反问美国还要承受多少次屠杀行为，强调现在在枪管方面的努力不是要从任何人手上拿走枪械，又说大多数共和党人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并不合理，他支持民主共和两党在参议院就枪管问题寻求共识。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指出，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是彻头彻尾的世纪谎言。美国和英国害怕所编造的涉疆谎言被国际社会识破，所以不惜编造更多谎言，抹黑中方和误导国际社会。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加强对违反国际法行为追究责任和对维和影响的公开听证会。大兵在会上全面展述中方立场，严厉批驳英美代表的无理指责。大兵强调，英美散布再多的谎言都掩盖不了新疆社会安定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事实。任何访问过新疆的人都绝不会认同美国和英国的谎言，有关谎言只会更加暴露两国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工具化的实质，亦都暴露以疆制华的政治图谋。美国芝加哥、费城和洛杉矶的公共卫生部门分别宣布发现疑似猴痘病例，相关个案正等待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的最终确认。洛杉矶卫生部门表示，当地患者是一个成年居民，最近曾经外出旅游，并同旅游地点的猴痘病例有过密切接触。芝加哥卫生部门就说，当地患者是一个成年男子，最近曾经前往欧洲旅游。费城卫生部门未有公布患者的详细资讯。回来本港，中华煤气计划由8月1日起调整标准煤气收费，每兆焦耳调高 1.15 仙，加幅是 4.4%。预计大约70%住宅用户每月煤气费增加不多于10元，大约一半工商业用户每月的煤气费会增加少过290元。常务董事陈永坚说，过去3年经营成本不断上涨，累积通胀预计大约4%，公司积极开源节流，但仍然未能够抵消成本的增加，有需要调整收费，形容调整温和。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同星期日持续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朝早九点。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食物及卫生局亦都话计划推出烟草中局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烟草中局的意思咧，其实就话全力咧系结束呢个烟害，我哋都系要全力杜绝任何一个新嘅烟民去加入，同埋现有嘅烟民，我哋都要帮助佢戒烟。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123。 今个星期我要多谢你，找来香港职业女排球员杨秀美阿咪，和我们分享她去泰国和南美做职业排球员的苦与乐。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2022年6月3日，新增489宗确诊，新增一个酒吧群组18人染疫。 中华煤气计划8月1日起调升收费，加幅4.4%。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预计下月对外开放。 丹麦举行公投，决定加入欧洲共同防务机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点36分，继续回来千禧年代。有关于改革公务员制度提升政府效能这个议员议案昨日通过。见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回应的时候都提到说，非常之认同公务员的管理制度需要与时并进，亦都说是回应市民所需，建设香港，贡献国家等等。在公务员晋升那一点，他就提到说，公务员晋升是依据客观的准则，考虑到有关人员的品格、才干、经验、潜能和晋升职位所需要的资格，透过公平的程序挑选和作升一些最合适和最优秀的人员。提到说，公务员的晋升从来都不应该是排凳仔的，亦都说不是公务员长期服务的回报来的，说晋升这件事。有个人表现的公务员亦都不需要必然是储备足够的年资才可以晋升，这个关于他回应到公务员晋升那一点的。其实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1，18723111，有关于公务员的效能表现，或者怎样评核他们现在的表现，是不是需要加入到一些的绩效指标呢，KPI 等等呢，欢迎大家打来的。有冯女士打上来，早晨。 是。 早晨，冯女士，请讲。 就開咗個蝦場啊！佢嗰度嗰啲工業區起碼有幾千尺噶嘛，大噶嘛。咁我喺個隔離嗰度咧，就開嗰個蝦場啊，即係嗰啲俾人哋釣蝦啊，釣完蝦喺嗰度食啊，嗰啲咁嘅娛樂嗰啲咁嘅嘢啊。咁根本上咧，佢個整個大蝦大個水池喺個裏邊度噶嘛。咁咧，我同嗰個管理員咧就一齊咧就係、是、去投訴呢、這個食環處啦。食環處咧，咁咧佢就。又是拖啦，拖完一大轮，又话不如呢啲咧，不如你去话即系有结构性嘅问题咧，不如咧即系佢约个虾场嗰度咧，我怀疑佢，即系我哋怀疑咧就话佢咁样咁多水咧，咁重咧， 對咗個結構有問題嘅，會再落樓下會冧噶咁樣， 有危險，擔心係 啦，又係啦。咁佢話你不如咧就係、是投訴屋宇署啦咁樣。咁我哋又去屋宇署投訴咯喎。好啦，去屋宇署投訴，屋宇署又拖咗一大輪，拖成個幾月。咁我哋就不停係咁追，但係咧打電話又冇人聽嘅。好啦，追到有人聽嗰次咧。得噶啦，我哋会跟进噶，咁跟进又一段时间咯。好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呢啲咧，你去打，搵地政署啦，因为呢度咧，呢啲咁嘅情况咧，地政署应该系比较适合噶咁样。咁我哋又去地政署咯，又去打搵地政署咯，地政署咧又系咁拖，得，我哋会跟进噶啦，我哋会跟进噶啦咁。个个部门都话会跟进，跟咗几个月就系乜嘢反应都冇。而家嗰间嘢咧越开越大，好多人晚晚日日都有好多人喺度嘈嘅乜嘢。 Okay. 我哋嗰个单位咧就整到好多老鼠。 明白，好多唔同嘅卫生问题。头先啊，冯婆婆，你头先提到话仲有两，仲有第二点啊嘛，讲埋第二点先。头先话有两样嘢讲啊嘛。 第二点系另外一个咧。就是、在我住宅嗰度嚟嘅，就佢住楼上几高啊，中高层啦吓。咁咧佢就不呢、這个人咧，唉好难讲啊。呢、這个人佢就话，即系佢系有真系系有啲叫做咩啊，精神有问题嘅，不停抌嘢落嚟，抌刀啦、铜仔啦、玻璃樽啦，不停系咁抌落嚟嘅。咁样我哋去报差馆话你冇伤人、啊。我哋系可以唔做得到嘢嘅喎，咁系、 okay. 死咯，唔通真系个玻璃樽抌落嚟死咗人先至做嘢？佢话。 O K， 唔该晒冯女士，都睇到佢无论喺一啲工厂大厦啦，或者住嘅地方啦，都系涉及到唔同问题。有啲咧就系涉及到向部门系去即系投诉等等嘅，咁但系都未能够处理到咁。冯女士嘅睇法，咗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我姓陈嘅。 系你好。 咁咧，我系现职个公务员啦。咁其实我同时喺私人企业同埋公务员咧都做过嘅。咁咧，我听到今朝听到话公务员改革啦，其实我好震惊，同埋都好担心自己个前景啦。就因为我自己我想讲咧，就话个议员咧就完全唔了解公务员个制度啊。因为其实公务员个考绩报告入边咧，其实有个要求就话，如果你个職能咧做唔到個要求咧，係會停薪嘅。有同事真係會一路停薪，一路停咗好多年都唔加薪嘅。咁所以個要求其實好高嘅，同埋個離職咧，其實如果有啲嚴重都唔叫做，因為其實而家個要求都好高嘅，少少嘢咧可能都會交去紀律研訊嗰度啦。咁都係一個月時間咧就會有結果嘅。咁所以其實佢成個制度佢唔了解。咁另外佢所提出嘅兩封警告信咧。就要炒人咧，其實係用緊而家津貼學校嘅一啲嘅制度啊。咁以之前咧，教協都反映過意見嘅，佢話呢個制度其實好有問題嘅，亦都好多學校咧就因為個僱主咧就濫用呢個制度啦，因為有時一啲人事鬥爭或者一少少嘅問題咧就。同一日之後出兩封信，然後就解雇嘅。教局叫佢唔好解雇，都照炒人咁樣。咁啊，之前興德學校就係咁樣處理咗好多老師嘅。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將呢套津校嘅嗰兩封警告信就炒人咧，引入去公務員制度入面咧，絕對係會影響咗公務員嘅穩定性嘅。 OK， 好啊。 咁我好擔心你諗啊，其實咩叫做得唔好，咩叫做得好？例如一個清潔工友咁樣。你抹得唔乾淨，咁係咪被封警告信你先？ 明白，都係個準則嘅問題，究竟點樣定啊？呢個就係陳生嘅睇法。繼續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8723。有關於早前咧提到喺香港仔嘅珍寶海鮮房啦，佢哋嘅集團就話未能夠係捐出海鮮房啦。咁啊，之前其實已經停運咗啦，但係諗住係咪可以同海洋公園有一啲嘅合作等，但係未能夠捐出啦。亦都話未能夠有一啲合適嘅泊位，咁就係決定喺今 個月啊，係會喺牌照到期之後咧，會將海鮮房咧係移走啊，離開香港噶啦。咁見到事件都引起一啲社會嘅關注啦，包括多名嘅立法會議員都聯署啊，要求係咪可以政府出手啦，去保留啦，或者由馬會去撥款等等咧？政府介入，你自己如果真係介入嘅真係政府介入嘅話，你自己點睇啦？如果用馬會嘅方式去撥款，又可以點樣係令到海鮮房係保留到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會有冇其他方法處理到今次一個海鮮房係咪保留嘅事件咧？或者你覺得應唔應該係保留咧？1872311，電話旁邊咧就有活現香港創辦人陳志遠，早晨。 早晨，各位聽眾，早晨。 早晨，陳志遠先講下你點睇今次海鮮房話會今個月咧就會移走呢一件事咧，就即係唔能夠再留喺香港噶啦，應該都點睇呢個事件發展啊？ 嗱，我覺得咧成件事其實係真係可惜嘅，因為其實嗰件事唔係突然之間出現嘅，即係佢已經講緊大概兩年嘅時間，有大概一兩年嘅時間去俾各方嘗試去揾一個唔同啲嘅解決方法，嘗試去令到依個都算係香港有特色嘅景點，因為疫情嘅時候受到打擊啦，所以佢而家營運唔到，而可以等佢繼續喺香港去為我哋嘅旅遊業服務。咁但係好明顯就係而家我哋見到啦，即係或者我哋覺得好可惜或者比較納悶嘅就係各方面其實冇乜心點樣，冇乜心去做，亦都冇一啲所謂比較唔同啲嘅或者比較創新啲嘅介入方法去嘗試去解決，好似都係用一種好比較因循嘅方法去。去做，例如政府就可以，即系我唔会理噶啦，我唔点样都唔会要我用钱介入，我唔会噶啦。咁一方其实佢冇船方其实佢冇特别谂啊转型啊或者成嘅，接手嗰方咧，其实佢本身例如海洋公园，佢自己都好多财政嘅问题，所以佢唔会将佢变成一个好高嘅排落线。咁所以今次嘅结局啦，即系呢個結果就當然令人可惜，咁但係其實都可以預期嘅，因為你用舊嘅方法，你會期望有啲新嘅結果噶嘛。咁但係而家我哋成日講以結果為目標嘛，即係如果我哋想將香港發展成為一個都係文化旅遊嘅地方，一個文化嘅中心，珍寶海鮮房佢嗰、那個佢而家營運唔到啦。咁但係我哋要搞清楚，究竟佢係純粹係因為佢嗰個成個 business model。即係佢個營運嘅根本係唔可以持續，定係佢只係受住疫情嘅影響而令到佢做唔住。咁我哋冇嗰盤數啦，我哋唔敢講。咁但係例如就咁睇個判斷，似乎真係因為疫情嘅啫。因為如果冇疫情之前，其實佢一直以嚟都係營運咁啊，冇乜所謂嘅大問題嘛。如果純粹係一個我哋要 buy time 要買一個時間緩衝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嘢可以比較靈活啲去處理嘅，即係例如一啲例如泊位啊，或者一啲牌照上面嘅，因為佢係一個比較獨特嘅景點同埋地景啦，所以可能可以比較靈活去調整嘅。但係即係我就咁睇嘅時候，就成件事咪好似正常咁樣官僚運作，傾談嘅雙方就好正常嘅商業去運作，就冇特別去從一個可能整體嘅旅遊嘅規劃，或者我哋作為珍寶海鮮房作一個文化地景去睇呢件事咯。 頭先你提到事件好可惜啦，睇下可唔可以有啲創新嘅方法去處理呢件事啦。但亦都有啲講法，其實珍寶海鮮房相對年輕一啲嘅，即係話佢70年代先至開始營運，佢嘅歷史價值未必好高，未必可以從一個嘅保育嘅古蹟嗰個過往保育古蹟嗰個角度去處理佢啦。從一個文化角度或者旅遊角度去即係保留珍寶海鮮房係即係應唔應該或者點衡量佢嘅價值咧？如果用旅遊或者係一個嘅文化方面去保留嘅時候，點樣可以保留佢得嚟，又唔會轉型曬入邊啲內容，令到佢本身嘅價值冇咗咧？ 我嘅睇法咧就係、是、因為而家個討論其實好着重而家嗰個所謂嘅保育架構，即係佢係咪一個建築，即係佢係咪一個歷史建築？如果係嘅時候，咁我哋就將佢俾啲價值評個級；如果唔係嘅時候，就一個純粹嘅旅遊景點商業運作。咁但係嗰件事唔係咁 clear cut 嘅，即係我想講。咁固然佢70年個歷史唔係最老。咁但係又係嗰一句啦，即係如果所謂啲young old，即係你 你五六十年嘅嘢你唔去保留佢，佢冇可能成为一个所谓一百年嘅历史或者一个古迹噶嘛。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就系、是、有个说法就系佢唔系一架建筑啊，佢一个船啦。咁但系其实我哋讲保育嘅时候咧，其实要扩阔少少嘅，因为唔系净系建筑咁简单。我哋讲紧嘅系一个所谓文化地景啊，系啦，即是佢系一架船，但系佢本身喺个避风塘嗰度已经讲紧几十年，系一个而家啦，即系喺香港都算系一个出名嘅景点。外国人嚟嘅时候，佢大概会知嘅。系啦，亦都可能会揾嘅。对于当地嘅人嚟讲，亦都系有个回忆啦，有个嘅生活，甚至乎唔系喺香港仔附近住嘅，其实都会可能帮衬过啊，或者有佢嗰个嘅回忆啦。咁所以呢一个其实本身系一个即系所谓嗰个保育价值嘅，其实唔系因为佢系一架船，唔系因为佢系唔系一个建筑与否，系啦，而系佢系咪喺个文化地景上面有一个角色，呢个第一啦。第二就話作為一個比較大型嘅比較 permanent 嘅船，其實佢上面亦都有好多一啲所謂建築特色嘅，即係佢嗰個嘅外表啦，佢裡面嗰個嘅中庭啦，裡面好多嘅一啲細節嘅例如啲木雕啊等等嗰啲，咁其實嗰啲唔係佢唔係冚喺一個建築入面，咁但係佢有冇保育價值咧？你又唔可以好。一下就抹殺話冇嘅喎，其實係啦。咁第三就話如果我哋唔用，即係如果我哋唔用而家建築嗰個嘅保育嘅方法，其實唔係一個大問題嘅。即係最終條條大路通羅馬。而家個問題就係、是，如果我哋分清楚個嗰、那個 issue 係純粹係佢依兩三年因為疫情嘅打擊，令到佢冇可能去即係營運落去。而我哋有信心疫情之后旅客返嚟，其实佢係有一个生存嘅可能性嘅时候呢，其实因为佢係一个所谓重要嘅文化地景，其实我哋值得去諗係咪未必完全係长远地包咗佢啦，或者用公帑去资助，但係可能係一段短时间一个有限嘅时间里面，我哋去搵一啲可能係一个公帑嘅短暂嘅介入，例如海洋公园都係一个咁嘅咁嘅做法啦。 Okay. 又例如我哋揾一个第三者，系啦，无论系一间马会或者一个私人嘅公司，去尝试去注资去做一种所谓津贴，某个程度上面嘅津贴嘅营运，系啦，令到佢唔会完全地消失，而我哋有一个所谓时间啊，系啦，去令到佢可以所谓重生咯。 如果真係再下一步啦，講真係有機會保育或者保留佢，又而家好多講法，有啲建議就話搬佢上岸啦，做一個博物館啦，係咪做一啲嘅電影博物館啦，定係同李小龍相關嘅啦？亦都有啲同提到話，即係珍寶海鮮房過往都係吸引好多嘅海外旅客嘅，搬咗上岸之後，係咪一啲嘅即係吸引嘅客群都唔同咧？會唔會係本地嘅客又多啲咧？咁好多唔同嘅講法。同時都有人講，如果真係咧轉咗唔係一個飲食嘅文化，係即係做翻個餐廳嘅，做咗第二啲內容嘅所謂活化或者保留咧，又係咪保留到原本嗰個精神同價值咧？有好多呢啲討論嘅，你自己同唔同意即係頭先嗰啲講法啦，或者係改咗入邊啲內容咧，搬咗上岸啊，或者用做咗其他嘅即係內容等等，點睇咧呢啲？ 嗱，我就完全唔同意將佢搬離開嘅，或者搬上岸，因為最重要嘅原因係佢喺海上面，佢留喺個避風塘係佢成個所謂文化地景最核心嘅部分，即係我哋想保育佢嘛，唔係純粹保育個殼噶嘛，而係整個所謂嘅生態同埋佢嗰個所謂嘅 legacy 啦，即係佢成個所謂嘅文化地景，即係你將一個喺香港仔差唔多五六十年嘅船搬嚟香港仔而去營運嘅時候，其實基本上你就係即係所謂割裂咗佢原本整個嘅靈魂啦，即係或者嗰個生態啦。第二就話，即係我諗好多嘅，即係嗰啲咩展覽館啊，嗰啲嘢，嗰啲一啲點子，其實我哋當然自己諗啦。咁但係我諗個核心就係、是、都要翻去就係、是，即係我哋講保育就係你最終佢個 DNA 係個 DNA 係啲乜嘢嘢？某啲嘅建議可能同佢原本係一啲關係都冇嘅時候咧，其實佢唔係話冇可能嘅，但係即係嗰件事其實佢又唔會話即係 比較有啲壓實嘅，同埋比較未必咁協調嘅。但我想講就話，即係我哋好多睇外國啦，即係外國嚟啲亞洲城市嘅歷史文化景點嘅塑造，其實佢好着重一樣嘢，就係佢一嚟好知道個地方嘅性格同埋 DNA 啊，即係嗰個景點啊，個 DNA。第二咧就用個景點去進行創新，係啦，而唔會好墨守成規嘅，或者唔會好黑板嘅。例如今次依個係一個船，佢喺個香港仔，但係而家嘅規例令到佢只可以做餐飲，係啦。即是話咧，變相嚟講，其實佢係限制咗佢嗰個其他嘅旅遊創新嘅可能性嘅。即係例如係咪可以做餐飲之餘，佢可以加一啲嘅功能同埋一啲嘅商業活動。系啦，即系可以唔一定全程做餐饮噶嘛，去某个地方某一层变成一个海边嘅cafe 系啦，或者系一啲event 嘅，即系一啲做活动嘅空间。某一方面系做某种可以系购物嘅，或者系某种当同南区系即系有相关嘅一种所谓嘅手信啊，或者经济。有關嘅東西，其實呢啲嘅諗法係可以諗嘅，但係成個討論其實我哋一直都冇諗過呢啲嘢嘅，即係或者從一個比較創意旅遊創新嘅角度去諗點樣去真係所謂釋放呢、這個珍寶海鮮房嘅商業潛力係啦。咁而我哋冇經歷過呢個過程，其實好可惜啦，因為其實佢可能捱到呢兩三年，我哋諗一個新嘅面貌啦，同新嘅性格，同有做啲某种嘅 rebranding， 可能佢真係可以继续为香港嘅旅游业服务，亦都南区嘅居民可以留住一个好重要嘅文化地景同埋佢嘅地标啦。 嗯，好，唔该晒陈志远，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陈志远咧系活现香港创办人嚟噶，有关于珍宝海鲜房啦，而家就话喺今个月啦牌照到期之后咧就会离开香港噶啦，而家暂时都系个讲法都系咁嘅。请多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立法会议员古物咨询委员会前主席林小露，早晨。 早晨，小龙文。 早晨，林小露，点睇今次珍宝海鲜房呢、這、一个将会应该系离开香港嘅呢个计划？点又点睇佢嗰个嘅保育价值咧？即系近年喺社会都有啲咁嘅讨论 嘅。我谂如果你话从制度嚟睇咧，就珍宝海鲜房一类型嘅所谓结构物咧，其实就根本就好难去为佢评定个价值嘅。 嗯 而現實嚟講咧，我諗個大家嘅焦點咧就係、是、即係放咗佢係作為一個好似文化地景咁嘅角度去睇啦。咁但係佢分開兩部分噶嘛，因為我哋講嘅係珍寶海鮮房，我哋究竟嗰記憶係喺度食海鮮嚇，一或係對於佢個建築外貌啊，或者係作為佢個城市嘅地景一部分咧咁樣。咁如果我话诶、哎、留低只艇，不过冇海鲜食嘅、哦，咁佢系咪仲系珍宝海鲜房咧？佢嗰个原有嘅价值系点样样咧？咁呢啲其实咧，即系如果你话学术又好，或者系专业又好咧，我谂有排讨论嘅吓。但系即系从市民嘅感情嘅角度就，哎呀，好可惜啊！又拖走一只啊！咁我唔记得咗几多年前，即系原本三只噶嘛，咁之前有个海国皇宫咁都其实拖走咗噶啦，已经啊。 咁就係而家頭先你話喺個現行嘅制度上面係做唔到，係純粹係因為佢係一隻船，定係其他個價值上根本唔能夠滿足，例如佢嘅歷史價值、建築價值。同時，因為我見到有啲衡量嘅價值咧，就包括叫做社會價值同埋地區價值嘅。珍寶海鮮房有冇呢一個嘅社會價值係可以值得保留 咧？其實翻嚟咪就係講，因為佢係要經營啊嘛。如果我哋要保留珍寶海鮮房，但係珍寶海鮮房，我假設咁講嚇，去做其他嘢嘅，变咗个博物馆咁，佢唔系海鲜房嚟噶咯，系嘛？咁所以究竟个文化价值喺边度咧？大家系记得我上个船食海鲜啦，亦都实际嚟讲，大家系有几多人喺过往十几二十年上去食过嘢咧？咁样嗰种嘅体会，嗰种价值，只不过系咪话佢系一个喺当地喺个香港仔避风塘嘅一个场景咧？咁样，咁呢啲其实好坦白讲，我睇唔到嘅社会过往有讨论，或者现在嘅讨论，亦都系讲紧旅游啊，讲紧可以做啲乜嘢，点样经营令佢延续落去啊？ 一講到經營嘅時候，即係話咧，佢本身個文化內涵係會可能有好大改變噶啦嘛，係嘛？仍然都講翻，究竟我哋想保留海鮮房啊，一係保留嗰、那個一個浮等上面嘅建築咧咁。咁依點我暫時我喺個公眾度睇唔到。如果睇唔到依樣嘢或者聽唔到依樣嘢嘅時候，究竟個所謂嘅即係社會價值喺邊度咧？咁依點係佢即係你問我，如果討論依類嘅即係物件嘅時候咧，其實佢社會價值係好多時都遠超於佢其他價值嘅。 嗯，如果講話佢係一個避風塘，一個海上嘅餐廳，呢一個嘅飲食文化，值唔值得係頭先話一個社會價值？雖然你頭先話冇好即係討論過，或者你自己個人睇啦，有冇一個嘅所謂社會價值喺度？如果唔係用一個建築物嘅評級，用非物質文化遺產嘅標準又合唔合乎咧？ 這個就可以討論的，但是我們就要問回自己了，如果它有這麼高的社會價值，為什麼它經營不到呢？那間即是之前認為那間公司可以說是餐飲和娛樂界的翹楚的公司來的，是吧？如果它都經營不到的時候，大家說的就是，我很喜歡在避風塘見到有這類這樣的即係餐飲嘅艇啊，或者即係再早年嘅時候嗰啲避風塘嘅小艇上面，係咪即係嗰啲山板上面都有得餐飲嘅，有得飲食嘅，呢個係一個文化延續，大家可以講好多年嘅。 明白。林小璐，林小璐，呢個討論可能要轉頭翻嚟再揾你傾傾，九點鐘之後再打俾你。 冇問題。 好，唔該曬。啱啱傾過係立法會議員林小璐，轉頭再傾。 會員職留任至下屆政府。消息人士话，邓炳强正系处理紧23条立法工作，呢个系下届政府其中一项重大任务。邓炳强需要先完成呢一项工作，先至会有新嘅调动。至于曾国卫，未来5年仲需要处理区议会选举问题，同时亦都要做好香港同大湾区融合嘅工作，同样不容有失。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中华煤气计划喺今年8月1日起上调煤气费。標準收費提高1.15仙，加幅達到4.4%。煤氣公司話，煤氣費三年冇加價，但同期經營成本持續上漲，而且企業每年投資超過10億元，認為有需要加價，但係議員促請煤氣公司動價，同市民共度時間。煤氣公司預計，全港大約70%嘅家庭用戶每個月嘅煤氣費增加唔多過10元。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社区组织协会指出，今次煤气加幅超过4%，对于贫困基层家庭来讲并非小数目，更加是担心会带起加价风，令到基层生活百上加斤。而今次加价亦都令到餐饮业备受影响。稻苗饮食专业学会指出，这样做会令到食肆增加经营的压力，希望等到年底经济复苏之后才加价会更加好。有政党就说，疫情下经济前景不明朗，煤气公司在这个时候提出加价是时机不合适。文汇报报道。 信报报道，本港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近日显著上升，昨日新增489宗，65宗属于输入，424宗是本地感染。中环再有酒吧爆疫，砵甸乍街35号一间酒吧有18个人中招，其中一个人曾经到早前爆疫在荷里活道的一间酒吧。新增个案中有319宗是快测情报个案，连续两日超过300宗，平均占当日确诊宗数2%。政府不排除有虚报，意图取得康复码。截至到昨日，一共发现6宗怀疑个案，已经交俾警方跟进。当中3个人被捕。信报报道， 明报报道，听日是六四事件33周年，警方港岛总区高级警司廖家琪寻日回应提问的时候话，即使是一个人自发到维园悼念，如果有其他人在同样的时间同地方做同样事情，有同样目的，已经是群众聚集，需要根据公安条例申请，否则或者是属于参与未经批准集结。律师兼选委会界别立法会议员谢伟俊说，如果市民是自发和家人悼念，当中并没有涉及宣传口号或者鼓吹的行为，认为问题不大，但是为免麻烦，应该是适宜小心考虑。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公布未来5年大约有27400伙资助出售房屋未预售，当中超过一半位于市区启德和安达臣，其余分布在新界、元朗、屯门、东涌以至北部都会区等。 房委會委員招國偉推算，如果房委會未來三年平均每年推售大約6600個新居屋單位，預料可以賣到2025年，短期之內居屋供應不會出現斷層的情況。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疫情反覆，政府懷疑近日有人虛報或者是補報抗原檢測陽性，以換取康復者二維碼，規避疫苗通行證的新要求。社評說，第三針對抗衡 Omicron 至關重要，港府適宜是貼時調整接種指引和做法，並且是要嚴懲任何嘗試借快測系統走遮面的人，保住疫苗通行證整體谷心的效果。經濟日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立法會昨日通過改革公務員制度提升政府效能的議案，官員面對質詢的時候，雖然亦都承認有公務員表現欠佳，又強調公務員犯錯會按紀律機制嚴肅處理，但只是重申會研究怎樣完善公務員評核報告的設計和使用。政論說，歸根究底都是制度造成，如果不改革，香港開展新篇章根本無從談起。《東方日報》政論。 《星島日報》社論說，立法會昨日通過改革公務員制度的侮辱蓄力議案，有議員說在疫情下表現不理想，部分問題是源於政府高層指揮失當、應變能力不足，將責任推卸給聽命行事的前線，有欠公允。社論說，績效評核應該是由高官開始，再逐步向中下層推行才是最穩妥的做法，如果貿然全面執行，可能會影響到公務員體系的穩定。《星島日報》社論。 明報社評，國際形勢變化莫測，金融安全問題備受關注，中美對抗越演越烈，以往香港談金融安全主要是應付金融風暴，防範國際投機者興波作浪，現在要提防的是國家級的金融戰爭行為，當局必須及早部署，做好應對準備，多與中央財金決策層協商溝通，同時提高社會的危機意識。明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中国神话里面，有一种如美人身的生物，他们被称为鲛人，而御灵师就是他们的天敌。 改编自九路飞香同名小说《御鲛记》，当御灵师遇上鲛人，一个人类和人鱼的凄美爱情故事， 由迪丽尔巴、任嘉伦主演，国剧830《御鲛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每晚连播两集，港台电视31。 劳工处就快举办开创新天地网上招聘会， 我知6月7号和8号在劳工处互动就业服务网站举行嘛。有超过55个机构提供职位空缺，好多都适合应届毕业生噶。所有机构都接受网上求职申请添。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2022年6月3日。新增489宗确诊，新增一个酒吧群组18人染疫。 中华煤气计划8月1日起调升收费，加幅 4.4%。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预计下月对外开放。 丹麦举行公投，决定加入欧洲共同防务机制。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香港仔的珍寶海鮮房咧，2020年3月停業之後咧，就提出將係咪可以捐俾海洋公園營運咧？咁及後就收到海洋公園方面通知咧，就未揾到一啲適合嘅第三方機構營運，咁所以捐贈計劃咧就搞唔成啦。咁亦都咧話考慮到一啲嘅經營成本高昂啦，咁啊同過10多間一啲嘅企業去傾係咪可以捐贈啦，但係都係未成事嘅。咁而家話停業之後咧，原來每年咧都係要耗資咧平均幾百萬咧去做一啲嘅 嘅檢查、維修、保養等等嘅，咁亦都係用嚟係要滿足牌照啊或者其他要求啦，咁而每三年咧啲做一次嘅大型檢查同埋維修噶，不過而家香港就冇一啲可以停放海鮮房嘅船廠同埋泊位啦，咁所以就話去到今個月中咧，就喺牌照到期之後咧，就要將海鮮房咧移走啊，而離開香港噶啦。咁你自己點睇1872311有冇一啲嘅方法點樣處理今次事件呢？而家有啲討論就話係咪值得保育或者保留咧海鮮房方面，你自己點睇佢嘅價值咧？繼續同立法會議員亦都係古物諮詢委員會前主席林小露傾下，電喺電話旁邊，早晨。 系，萧乐文你好，系。 早晨，林小乐，头先提到一啲社会对于海鲜房嘅关注或者反应啦，你自己觉得政府有冇需要喺呢个时候有一啲嘅角色去介入咧？譬如而家针对一啲唔同嘅建筑物嚟讲，有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啦，亦都过往系曾经咧系试过，譬如有建筑物喺2002年就系、是、金堂堤咁，当时其实政府系介入过，系收购过，咁后嚟就改成博物馆。咁样嘅，有冇需要喺度做一啲介入？个介入嘅方式又应该系点咧？咁， 其实嗱，我谂大家仍然要分清楚咧。如果我哋翻去珍宝海鲜房呢个案例嚟讲，大家系想保嗰个软件，又想保个硬件。嗱，保个硬件咧就好多方法嘅。你保完个硬件之后，我个硬件原有个功能，无论系金堂帝又好，这个景贤里又好，你可以转佢做任何嘅其他用途。 嗯， 纵然都有争议，但系嗰个就系活化。但系你保个软件，头先讲紧啊，珍宝海鲜房个软件系食海鲜啊嘛。 嗯， 吓，咁如果本身佢都经营到，咁你点样保佢呢？嗰、那个唔系活化嚟嘅。你係其實講句唔好聽咧，就係、是原本嗰、那個生意其實就已經癱瘓咗啦，做唔到。你係咪永遠幫佢插喉，吊佢命？又假設吊命嘅時候，吊到某一天佢就會好翻咧？嗱，叫政府真係經營一盤生意咧，我個人嚟講從來唔覺得適合嘅。咁而即係已經係經歷咗一個好長嘅時間，即係我諗喺業界唔少高手。都睇过嗰个情况，嗱，议论纷纷一回事。现实环境嚟讲，除非你话喂，我嗰样嘢系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成全又系另外一条队嚟。但系珍宝海鲜房，究竟系一个乜嘢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大家又要讨论下。我哋以前细个喺避风塘，可能食艇仔粥啊，成咁，我哋系咪喺？珍宝海鲜房上边系食紧艇仔粥，一或唔系食法国餐嘅，法国餐系咪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咧？嗱，咁呢啲我自己觉得，即系大家讨论嘅时候都要，即系要讲清楚嗰个问题或者愿望系点先。 所以我听你咁讲。佢硬件未必值得保留啦。軟件方面亦都係要再討論啦。究竟佢入面所謂保留嘅價值係啲乜嘢啦？咁你自己覺得值唔值得？你自己個人咧覺得值唔值得保留軟件，或者呢個所謂珍寶海鮮房嘅值得保留嘅軟件嘅價值，其實係咪只係部分人嘅集體回憶咧？而集體回憶亦都係未必係值得所謂去保育咧？又？ 我谂集体回忆嗱，即系好多良好愿望嘅。我哋个问题都唔系讲值唔值得，而系我哋依家连嗰个成本或者能唔能够做到呢样嘢，因为大家嗰个共同愿望未完全塑造得到啊嘛。我头先问嗰几个问题，嗱、我个好个人嘅取态啊。你问我，如果我话我政府要继续抌每年1亿几千万落去，可能搵翻几十只三板艇。搞法特別牌，俾佢做翻艇仔足個吸引力仲大嘅、哦，係、嘛？但係你睇我哋政府搞餐車個試點計劃都搞唔成啊！你去推一個新嘅概念嘅時候，佢成個配套究竟係點咧？咁樣咁依個根本即係、就是、我諗仍然都係啦，即、就、係、是、從旅遊嘅角度或者從個所謂文化地景嘅角度，我哋。好自然有一個期望嘅投射，但係一去到操作嘅層面嚟講， 個市場話咗俾大家聽就係、是、喂做唔掂嗰盤生意咁，咁、你點保留個軟件呢？咁我就暫時我睇唔到出路嘅。 OK， 好啊，唔該曬林小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有關於咧珍寶海鮮房嘅去向或者最新嘅發展，值唔值得保留有唔同嘅討論嘅。講下你嘅睇法，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熱線咧係繼續開放嘅。另外咧想同大家講係有關於咧長沙環福華街嘅一個劏房業主啦，咁就係話上年十月咧就向租户咧收取每立方米15蚊嘅呢個水費，咁呢一個咧嘅價格嚟講咧其實係高過水務署最高級別第四級嘅水費，就是、每立方米11.97啦，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話係濫收水費嘅咁。早前咧就喺九龍城裁判法院咧係佢係承認控罪啦，要被罰款嘅咁。呢、这、一個咧亦都係首次喺上年5月修訂咗呢個水務設施規例之後以嚟咧係首次定罪嘅咁。你自己點睇咧啲嘅濫收劏房水費嘅情況，會唔會你自己都係經歷緊或者有見到呢個情況係常唔常見咧咁？嗱，根據個規例嚟講咧，就話如果係未經許可係收取一啲嘅水費係貴咗嘅話咧，係最高可以罰款10,000蚊啦咁。而今次事件咧就係、是、個租户自己向水務署舉報咧係揭發事件嘅咁。水務署就話咧希望今次嘅案件可以向一啲劏房業主發出強烈嘅訊息，係需要遵守有關嘅法例。同時亦都係提醒一啲被濫收水費嘅人士咧，行使法律權益係挺身舉報嘅，係咪可以有助呢一樣嘢咧？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電話旁邊，你有民間監察政府民間監察政府推行租管陣線成員吳坤廉，早晨。 係， 早晨，吳坤廉，點睇今次呢一個案件咧？就係、是、首次。是話即係修訂咗呢一個水務設施規例之後，咁啊有人違反咗係罰款5,000蚊嘅咁。點睇今次事件有冇個阻嚇力喺度咧？ 係就今次有依、這個即係日前聽到依個新聞啦。咁其實我哋街坊咧都覺得好正面嘅政治，因為自上年5月14日立咗依、這個即係禁水費濫收依個條例之後咧，其實好多街坊即係因為依個都係好多街坊爭取咗好耐，同埋反映咗好多渠道反映之下咧。即係終於立咗法啦，咁其實大家本身都好大期望，但係咧奈何咧，坦白講，依一年運作咗一年到嘅時間咧，其實唔見到有任何嘅一啲改善嘅。即係我哋問7位街坊，9位半咧都係話其實係冇乜特別變化，因為咧其實佢哋觀察到有兩個現象嘅，就係咧第一就係啲業主或者中介咧係唔知，即係佢哋唔知立咗依個法。係啦，就話啊，其實即係咁，佢哋唔知，既然唔知嘅話，佢哋都冇特別主動去翻啦，即係揾翻究竟個法例係講啲咩，咁就繼續係濫收緊水費咯。第二就係有批咧係知道，但係佢唔理，就話我收咗，佢同啲街坊講就話我收咗10幾20年都係咁收啦，我哋都會繼續咁樣收。咁所以其實依個都係依家個現況咯，係啦。咁所以其實一直以嚟咧，即係水務署都。有同我哋啲街坊一識有聯絡，就話想睇有冇街坊去舉報，但係奈何咧舉報個代價或者個成即係潛在個成本都好大。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如果舉報嘅話，街坊都會好擔心我追翻嗰少一個差額喺度，即係嗰度係一嚿錢啦，但係又未大到係值得佢哋攞自己個單位即係住屋嗰、那個住繼續住喺個單位嗰個因素去取替啊嘛，因為佢哋好擔心，萬一我舉報完之後，業主趕走我，咁點算啊？咁樣，咁所以依個都係依家個問題咯，係啦。咁所以依家個現況就係咁樣。 有唔同嘅擔心啦，或者業主唔知啦。個擔心頭先提到，簡單嚟講就係驚舉報完之後，會唔會可能住都冇得住咧，或者有其他嘅代價咧咁。但係我想知有冇接觸到啲街坊真係有試過主動揭發，係成個過程又如何嘅咧？ 我哋街坊咧，其實曾經以往其唔同區嘅街坊都有試過嘅，喺立法之前係啦，所以曾經都有試過有一個個案係幾年前啦，都已經係嗰陣時未有呢個條例，就係、是、做到庭外和解嘅，係啦，獲得一啲賠償，係啦，咁不過嗰係水費加電費嘅，咁但係係 即係有冇人真係試過打個電話係去投訴啊？話即係我嘅業主濫收水費，有冇試過接觸啲街坊實際做嘅過程係點啦？或者今次案例係咪真係做到所謂一個鼓勵啲租户？去舉報業主濫收水費的情況 咧，我自己葵青區，我哋接觸多啲葵青區啦。實際真係打去嘅咧，最尾係冇嘅。點解咧？呢年幾我哋都同啲街坊一直傾咧，但係因為大家都好擔心，萬一打去個代價就係我追翻一啲錢，但係我會俾業主 去趕走。咁、所以佢哋其實一直同水務署嘅建議就係會唔會可以你哋主動巡查？係、啦，你哋主動巡查，佢哋就可以大條道理就話、因為政府部門要求我哋提交資料，咁我哋冇辦法去交。咁好過街坊自己去主動舉報，因為嗰個成本好大。其實我都唔止葵青區，好多區嘅劏房街坊都面對呢個情況，唔止水費嘅條例啦，租劏房租管其實係同樣嘅狀況嚟嘅。 係、 咁所以呢個係依家個狀況啦。咁所以咧，其實街坊係好想係一方面係好想佢哋可以加強宣傳啦。其實呢個要求都好卑微，即係其實想加強宣傳，令到一批有部分可能佢純粹係唔知嘅啫，唔知納咗水費納咁濫收水費個問題咧嘅一個法例咧。嘅資訊可以俾到啲業主，咁起碼呢一批就希望唔好再濫收啦。另一批係故意濫收嗰啲咧，就希望今次呢個個案咧，真係起到一個先例，就其實未必係鼓勵個租客去舉報，而係俾翻業主聽，原來你係犯緊法，知道呢樣嘢，原來係有一個罰則喺度嘅。咁我估呢個比起話鼓勵租客去舉報係更加大咯個效果，希望。咁所以估租客都係正面嘅對呢 個。Okay. 水務署都話會主動巡查啲懷疑分間嘅單位，即係劏房啦。以你哋了解佢哋巡查嗰個情況係點咧？因為另一方面咧，其實水務署亦都話。即係啲劏房嘅業主咧，係應該要同個租户咧係協定一套合適嘅水費分攤方法嘅。即係據你了解，而家呢一個運作上面係咪都有傾到一套方法？點樣去定呢一個係劏房 A 嘅水費，呢個劏房 B 嘅水費係咪有傾到出嚟嘅？又 依家普遍我哋接觸嘅劏房街坊咧，你當有八成咧都係冇嘅，八至九成。佢哋通常咧就係業主幫佢裝咗個水表，咁就按好似頭先你分享個個案咁樣，就收翻佢每度水幾多錢咯。咁15蚊一立方水咧，就係所謂嘅劏房公價嚟嘅。但係普遍有啲咧，依家都近年係18蚊、20蚊。我哋最貴聽過係35蚊一立方水嘅。咁你想象下係濫收得幾誇張，係三倍嘅價錢。 你頭先講個15蚊劏房公價已經係高過水務署最高級別 第四級。係啊，其實呢個就係、所以基本上你一裝得分表咧，係一定濫收嘅，基本上。咁、所以頭先你話啊，會唔會有啲業主會同啲租客攤分咧？有嘅，我哋個別見到咧，有少數嘅業主咧，佢哋以往個就係收到水費單，就一劏三嘅，就三户按人頭咁平攤分翻呢個水費單。咁呢個係已經係最理想嘅狀態啦。但係絕大部分都係好似頭先所講，佢係以一個逐度水去計，但係嗰個水每度水個價錢咧係遠高於水費水務署收嗰個價錢嘅。 另外亦都話，即係其實啲業主應該向租户提供嗰個水費單嘅收據咁樣，會唔會咁做咧？會唔會啲業主係主動提供，定係都係一啲啲或者要啲租户主動要求先至俾個單嚟睇，跟住再計翻每度水係幾多咁？係、那個做法係點嘅？通常？ 其實個比例似頭先我講個比例，就係、你當有一兩成咧，就係頭先如果佢係業主係願意攤分照除翻俾租户人頭嘅。咁嗰啲佢哋通常就會拎個水費單出嚟，因為你有個數先除到，係啦。但另外嗰八九成，因為佢已經係用呢、水費標水標去收費啦，每度水收15蚊、20蚊咁樣，咁根本就佢哋根本冇一個動機去拎個水費單出嚟。 而家水務署有個叫做即係分間單位安裝獨立水標先導計劃嘅，其實踴唔踴躍嘅咧，多唔多業主會幫啲劏房裝獨立水標，或者裝同唔裝，其實個考慮最主要係點樣嚟？ 系坦白讲其实我哋近年我哋知道水务署咧，其实都好有啲都尝试积极去谂嘅一啲方法嘅，包括你讲要装水表过去啦。但奈何实际落到去落地嘅时候咧，的确有大困难，因为装得水表咧，其实首先要个业主同意啦。咁你谂下一个专登装咗水表，自己装个水表去滥收个租客嘅水费嘅时候嘅一个业主，佢点会愿意主动再系同意？由水務署去裝一個水務署嘅一個水標咧，去令到自己冇得再濫收嘅。咁、所以依個嘅動機係幾細咯，係啦，有嘅，但係唔真係好少。 咁喺裝獨立水標呢度，你覺唔覺得有啲咩要再做，或者係限期之前係咪都要所有劏房都一定要裝獨立水標？呢一點你覺得有啲咩建議咧，或者？ 係，我估前後兩樣啦。第一就係依、這個裝水標個咧，其實如果真係要透過裝官方嘅水標去收一個合理價錢，即係正式嘅價錢咧，咁我估一定係要以強制形式咧先至真係全面咯。係啦，即係依啲方面，即使你幾多宣傳等等咧，會有啲良心業主係會裝翻嘅，但係一定係唔係大多數咯。其次就係頭先講緊嗰個巡查上，我哋知道水務署有巡查。 但我哋有街坊咧，其實收過個巡查。如果你頭先主持頭先講到話有冇試過舉報咧，我哋有個租客咧，其實佢嘗試透過我哋去講佢嘅大廈俾水務署聽，就但唔講單位啦，就去鄭董查咧。查完咧，那個街坊其實有少少失望嘅，因為最尾咧，原來水務署淨係嚟到就擺低咗一張紙，就話啊，我嚟過巡查啦，咁就鼓勵翻即係。麻煩轉交業主就話提醒翻佢就唔可以濫收水費之類咁樣。咁其實這個巡查水務署係出咗力啊，但係究竟個阻嚇性有幾大咧？咁大家可以自己想象。 嗯 ，OK。但條例喺度啦，你覺得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增加佢哋嘅保障？對於劏房租户嚟講， 係我估頭先可以少少總結頭先嗰幾個建議啊。第一就係我估街坊都講，好似啱啱所講，其實好卑微嘅啫，就係要求。你加強宣傳先啦。水務署有俾啲海報啊，單張我哋啲團體一齊去分發，我哋都做緊咁。但係佢會唔會係電視廣告？其實其他嘅政府部門都係電視廣告去講嘅喎，會做加強一啲宣傳咧。咁第二就係咧，會唔會係主動巡查嘅時候咧，嗰、那個力度會再加大咧？係、 okay. 啦，雖然知道水務署人手都拉扯，但係可以加強呢部分，同埋嗰個阻嚇力會唔會大少少？第三就係頭先講裝水錶嗰度咧，如果變成一個強制嘅一個安排咧，咁我估個效果先會有出現咯。 OK， okay. 好啊，唔該曬啊，吳坤廉。吳坤廉咧就係民間監察政府推行租管陣線，對於一啲濫收水費嘅情況，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繼續聽大家嘅電話啦。有郭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是你好啊，早晨， 请讲。 是啊，讲紧系呢个珍宝海鲜房啊。咁其实头先听到好多人讲紧佢嗰个价值或者点样啦，但系我听到就好多都系根本价值系同个价钱挂咗勾啫，佢哋。咁如果讲话喺上高软件硬件咁计，硬件唔需要提噶啦，即系大家都知道应该保育嘅系嗰个硬件嘅。如果你话个软件里面话系咪食海鲜或者点样咧，系咪高手去已经营运咗做唔到咁计？其实我觉得好好笑噶，呢两年任何高手都死咗噶啦，已经唔系净系个海鲜房上高，根本全部喺地上面都已经死咗好多个噶啦，已经咁，只不过趁住呢几个月咧，点样再翻身翻咁解？咁所以应该都唔可以用呢个角度去讲翻珍宝海鲜房过去嗰两年或者嗰啲时间，佢哋嘅运营系点样咯？咁同埋除咗食用之外，其实系咪上高？就算嗱，如果当呢个物业系一个物业，我依家一几两亿卖俾你哋，或者点样？可能有啲人有唔同嘅睇法。但系如果将佢当做系一个咁样保育，反为啲人将嗰啲价钱降低晒，我真系唔系好明点解咯。即系咁，究竟系咪真系佢嘅价值咧？定抑或真系大家用咗钱去睇咧？咁你政府需唔需要介入？梗系要介入啦。因为呢一，如果一讲到保育嘅话，唔系由政府去佢哋嘅文物保育处嗰啲去界定嘅话，由边个去界定咧？点解由民间去俾意见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嗰啲管理嗰啲顾问公司或者点样可以讲到佢啲价值出嚟㗎，而唔係淨係用民间去讲囉。民间呢就好似头先有一个人话斋，不如你俾十几隻艇咁去做啦。咁呢个我觉得就真係民间啦。咁、 okay. 但係珍宝海鲜房其实佢真係本身嘅价值，其实喺几年前文化局或者点样係将佢做咗一个都有一个江湖地位。 OK， 好啊，唔该晒郭女士，有关于珍宝海鲜房嘅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今朝早大约8:30完成在土瓜湾山西街3号利荣大厦的围封强制检测，期间大约110个身处受限区域内的人士接受强检，当中发现2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在受限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以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的出口离开。政府派员到访大约90户，当中大约10户无人应门，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美国拜登政府宣布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制裁，财政部公布的制裁名单一共有17人，

裝咗呢啲系統嘅。嗱，長城呢啲系統點樣運作嘅咧？或者喺運作嘅時候又可唔可能係會有一啲嘅即係盲點啊？或者又補救到而家嘅一啲泳池入邊嘅一啲咩問題咧？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田北辰，可唔可以讲下你之前系咪都去过一间小学度参观过呢一啲嘅预溺侦测系统，成个运作系点样嘅？ 我过去一个星期咧，都花咗唔少时间啦，即系去学校睇啦，同埋抄翻以前啲记录啦。咁啊，基本上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好似你话咁啊，六年前到香港啲学校装咗。咁咁巧呢，就新加坡政府呢自己搵人去研发咗三年呢，就太多唔明就搞唔掂，即係唔准確，咁其实就冇人会用㗎啦。咁嚟香港睇完之后呢，佢觉得可靠性幾高，咁返去用咗去国会攞钱啊，批准啊，听讲呢而家已经做到第26个公众泳池啦，因为呢啲嘢就唔係即係一次过去一年做晒㗎嘛。好啦，咁呢个就新加坡行先过我哋啦。而是嚟我哋度睇咗，我哋有學校自己去籌款裝嘅嘢，而佢呢個政府自己去做。香港係做咗啲咩呢？特區政府呢都好明白有呢套嘢。咁但係呢，成個預溺過程基本上呢就由你嘅水面啦、掙扎啦、飲水啦，跟住就有啲可能唔係啲嘅就直接就落咗個池底啦。咁去到池底呢就窒息。咁通常呢個黃金期就分零鐘嘅，你分零鐘唔夠佢上嚟呢就好危殆啦！我哋嘅政府咧就覺得太遲啦，要早啲察覺。咁即係可能係掙扎嘅時候咧，就要響咁啊保障。咁啊，但係咧個唔明就會好高嘅。咁第二樣嘢咧，佢哋睇過就話有私隱問題。咁呢個我都覺得幾搞笑，因為我琴日去睇過前早機去睇過呢個系統咧，你基本上咧如果嗰、那個救生員睇住、那個嗰、那個monitor 咧。是乜嘢都睇唔到嘅，冇人樣嘅，所以根本完全冇私隱呢回事可以講。但如果你某一個池嘅部分多過兩米深咧，佢就要喺池底裝鏡頭。咁嗰度咧，你睇到人樣，但個製造商咧就俾你校嗰個數像嗰個高低，你可以要求佢校低啲。如果校低咧，準確性一樣有，咁啊乜嘢都睇唔到。咁所以私隱基本上就唔係一個問題。咁同埋啦。佢呢隻嘢呢原來要過 ISO 20380嘅，即係 ISO 啊。咁呢個 ISO 呢主要呢就係嗰個歐盟嘅私隱專員都批咗係冇一個私隱問題，因為佢哋好明都去睇過啦。咁我唔明歐盟都話 OK， 個香港點解話私隱呢？貓穿頭都唔明。第二佢呢個 ISO 俾你呢就係話如果你一日之內唔明多過五次呢佢就唔批俾你嘅。咁好多呢就因為過唔到呢樣嘢。就整咗个系统去公共泳池试，自己去研发，但系就太多唔明，一日唔止五次，咁就攞唔到 ISO。咁同时间，佢假设你有个人喺池底多过十秒，佢就响噶嘛，即系唔喐啊。咁嗰度咧，佢哋要好似过咗唔知八成定九成嘅准程度咧，佢哋先至会批俾你嘅。咁即系加加埋埋晒咧，我就好简单嘅啫。如果攞到国际 ISO 标准。而是全世界都承認是平衡那個不明同埋準確性是採取到一個平衡呢，點解我哋唔裝住先要自己走去研發呢？好啦，咁我哋政府就撥咗400万俾一間大學去研發，聽講呢就寫好晒啲嘢，大學呢就交功課俾政府，但係大學本身聽講下我唔知係咪真，自己都未有游水池試過，今日交功課就叫政府去公共泳池試，但似乎呢就交咗一段時間呢政府就太忙，因為 COVID 就冇去試。咁聽講就係話因為啲泳池山，所以而家唔係一個合適嘅時候。咁我查返呢中央紀念公園個游水池呢基本上係2020年呢開咗6個月啦。2021年呢係開咗8個月嘅。因为佢有暖水噶嘛，咁开咗咁耐嘅时间，你都唔去试，结果期间有人浸死，你点同嗰啲死者嘅家属交代呢？你话三年啊死一个人，我都嫌多，系咪？咁即系种种嘢具备，我哋本身有人有私人市场，自己去装咗一样嘢，外国政府嚟睇过好，已经开始装到第26个，我哋。 就碳慢板等本地大學去做，人哋大學做都是覺得不明太高搞不掂，我哋一定要試試完人哋交咗貨，我哋又話泳池未開或者唔係成日開試唔到，咁你諗下，你加加埋埋曬，我唔好理呢個係一個即係預力嘅事件啦，純粹就係睇我哋政府點樣做嘢嘅啫，係嘛？咁啊，李家超7月1號上任啦，佢話以結果為目標提升效率，即係我真係想請問。这个是什么的效率呢？ 嗯，田教授，我想问，刚才你提到 ISO 那个标准，即是不可以多过一日内一个次数的不明，否则就是不符合国际标准。但我见是有些小学就是装了这一套系统之后，他们的代理商都说他们是分辨不到那些人是不是真的闭气自己沉下去的、那个、情况，就反而呢就说叫泳客不要蓄意下沉，以免是触发个系统。是不是根本可能系统或技术上的研发未成熟到可以分辨到有些人是真的预力还是自己下去练闭气、啊、等等，那是不是真的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如果技术是未够成熟的话 OK， 他不明是一方面，一日多过五次，那另外就是说你真的真真正正找人试下闭气落去试，十次如果有八次或者九次响，咁佢就 pass 俾你嘅。呢啲嘢通常都唔会一百个 percent 啦。咁、正正就系啦，如果有人喺度练闭气嘅，喺前面喺嗰、那个水面，跟住就落咗去 ，OK， 系做呢样嘢嘅 ，OK， 咁系嘅。你过咗10秒钟咧，佢就会响警钟啊，咁就有人会嚟救你嘅。这个是啱的，那这个是正常的嘛，你是想要是这样的嘛。 但就分辨不到是不是真的预力的了。 不是，那所有的人知道装了这个系统，那每一个人都会知道如果你搞这样东西你不会触发个系统咯。 所以泳客就即变了不要潜下去闭气这样就。 那是咯，那你去公众泳池去练潜落池底还要十秒钟闭气，要闭十秒钟一点动静都没有。咁好簡單啫，咁你咪整個標誌話我哋有一個咁系統，如果你要試呢你就唔好喺呢度試，係咪？如果你喺呢度試呢就容易觸發警鐘。咁如果佢真係想試嘅，咁可能都要同嗰、那個管理嗰邊要傾傾，睇佢揀個時間冇人嘅佢咪試囉。咁係㗎，你都冇兩頭利㗎。 OK， 另外我想问你是觉得所有公众泳池，因为你一个公众泳池都有很多个池啊，即大池、细池，是不是全部都装晒呢啲系统啊？需要？ 唔系，我其实很简单嘅啫。如果大学嗰套嘢得，即刻用啦。咁所以我而家其实讲咁多嘢，都系想逼政府尽快去中山纪念公园嗰个泳池试。佢而家出咗400万公帑换翻嚟嗰套嘢。如果得嘅就唔好用外国嘢啦。我话知你新加坡咪用我哋嗰套咯。咁佢攞到 ISO 先啦，咁如果佢係试咗攞唔到 ISO 嘅，咁唔該你嗱嗱聲装外国呢度装一个先，装咗然之后睇下点先。咁但係你人哋制成嘅外国政府都要嚟睇完之后都用咗嘅，你自己唔用，咁你自己嗰个呢你又迟迟唔去测试，钱呢就400万呢就出咗啦。我係最难接受就係呢样嘢。 你自己了解呢個系統嗰陣咧，知唔知道？譬如公眾泳池有時都可能好多人啊，人流比較多噶嘛，會唔會有啲反而會令到個系統未必發揮到嘅情況？你了解嗰次係點樣 ？OK， 嗱都話啦 ，ISO 嗱，我唯有信 ISO 嘅啫。呢個一個國際嗰、那個預力嘅偵測系統係嘛？嗰、那個咩20380，咁全世界都係跟呢個噶啦。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要搞個特別餐牌呢，我真係唔知搞幾耐。鐵路又係咁，信號系統又係咁，你全世界一套嘢，我哋嗰套嘢就攞嚟，咁我就攞嚟試。如果真係唔得嘅，咁我哋要挑戰出 ISO 嗰個機構，點解佢出 ISO 俾呢個系統啊嘛？係咪？咁、當然所有呢啲嘢都係要平衡誤明同埋個準確性嘅。咁呢啲嘢我哋係咪應該唔去諗國際標準？我哋自己做埋嗰份工。系咪乜嘢都自己出試題，咩都自己去考試咧？咁你就算外國大學考試啊，你都有咩 GCSD 啊嗰啲，你都係都係有外國嘅標準噶嘛？咁唔通係咪我又出埋試題咧？咁所以呢啲嘢係我哋係咪香港乜嘢都需要自己去發明嘅？我就想問呢樣嘢。 Okay.公众泳池你就希望即系尽快做啦，咁即系如果唔系自己发明就用外国嗰套系统啦。听你咁讲，私人泳池嗰啲你觉得需唔需要全部装，或者政府有冇角色去资助咁啊？ 咁呢个就系另外一个问题啦。即系我觉得如果公众行先， 如果公務泳池行先，就是、法國有效，政府公開宣布話會繼續裝嘅，咁至少所有屋苑嘅屋主知道，如果委員會、業主法團啊、業主委員會要求佢哋科水話提議裝個咁嘅嘢咧，第一佢知道約莫幾錢啦、啊，因為佢而家唔知噶嘛。咁、至少有個標準啦、啊。第二呢套嘢原來政府用緊嘅係有用嘅，咁我咪信心大啲咯。咁至於去到最後，好多屋主都唔肯波水咁，佢沉唔到錢嘅。咁我都覺得政府係咪可以提供啲誘因，出某一個百分比鼓勵個屋苑去裝呢？咁你話政府強制立法逼佢哋去裝，又唔睇嗰個事實上個環境係點？可能佢好淺水啊，或者點啊咁？咁又或者個使用率又唔高，又或者個情況好特別嘅，我又覺得暫時就唔需要去到咁啦。咁、 okay. 你話提供誘因呢，我覺得是很值得考慮的，但是未去到這一步、啊 嗯、 我連自己都未做好自己的事，你提供誘因給私人市場做做什麼、 嗯、總之先做了、就是、公眾泳池先，好，麻煩了， 是的，是的， 麻煩了，田北辰和你談到這裡先。有關於泳池淤溺的事件，是不是可以即裝一些淤溺偵測系統呢、在公眾泳池、私人泳池等等都有一些討論的、康文署有回覆的，就說一直都是探討使用科技協助加強公眾游泳池的救生服務，並且提供核下游泳池協助研发适合于本地使用的淤溺侦测系统。过去两年由于疫情影响，需要间歇性关闭，影响到研发机构在公众泳池环境进行试验。又说泳池在五月中是陆续重开，相关的试验都可以重启。本署就会是即是康文署就会密切留意研发结果，并且是考虑到泳客的私隐、侦测的成功率等等的因素，去评估是否适合在公众泳池使用的。你怎么看呢？18723111。另外有关于刚才谈到劏房方面是否有一些滥收水费情况呢，刚才就访问到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成员吴坤廉的，也都继续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1。休息一阵。 报告，对方装备太强，我怕我军今次会守不住啊！我哋日日发放正能量兼人强马壮，冇嘢需要害怕。 你睇我军钻石阵容，有美貌冇智慧啊，陈淑兰 有智慧冇闭翳，黄桂林 激王之王林超荣， 谜题军师彪爷， 仲有刘烈同杜文慧，唔睇得都吓得惊啊你！ 总之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听开心日报。 用开心打赢每一场仗。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环保署咧就喺、是、今个月咧就系、是、会举办两场嘅公众咨询嘅，咁就系会收集咧啲公众对于优化环境影响评估条例嘅一啲意见嘅咁。嗱，其中咧佢哋早前交咗文件去到立法会嘅事务委员会啦，提到一啲检讨建议，包括就系缩短生态基线调查时间，可能都有啲技术性嘅，但我见到环保团体都非常之关注其中呢一点啊。请呢位嘉宾同我哋去倾下，有长春社公共事务主任周安全，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 早晨，周安全，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对于今次环保署系提到话会优化呢一个嘅环境评估、环境影响评估条例啦嘅一啲建议？你哋最关注边一点咧？其实， 其实咧，我哋睇翻咧整个而家环评条例啦，咁系自1998年开始咧，其实就冇一个即系咁大型嘅检讨，咁所以其实佢喺今次咧系一个比较我哋比较重视佢即系成条条例去检讨啦。咁但系咧，我睇翻局方而家呢啲建议咧，我哋即系就睇到其实佢入边咧有好多过往嘅漏洞咧，都系冇好好咁样去补救翻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咧，其实而家佢局方提出嘅，我谂我哋会用即系三个字嚟形容啦。咁佢系冇乜细节啦，冇一啲过往嘅视野啦，同埋都系冇一啲质素去就住翻个条例咧做一啲相对应嘅措施咁样咯。 但我想先你哋会唔会回应咗，即系环保署喺文件度提到话，好多意见都反映我现时环评研究嘅时间太长啦，一啲嘅争议性嘅项目咧，甚至用到三四年嘅咁，同唔同意嗰个环评嘅程序真系太长太耐，所以要优化成个效率咧？ 我谂咧，首先即系必须要回应咧，就系即系时间同埋嗰个质素咧，其实系唔对立嘅。咁我哋其实呢啲我哋环保团体喺早两日咧，其实都系建议有几个建议啦，就住当局咁样，其实都系想提高翻个质素咯。即系我想话就系、是，如果你唔提高个质素咧，其实反之好可能咧会影响翻个时间，因为过往其实曾经试过有一啲可能佢冇早期去可能咨询公众啊，或者喺做研究嘅时候咧冇好好吸纳翻。 公眾嘅意見嘅時候咧，咁佢就會令到咧整個可能爭議會增加咗。咁你當你爭議增加咗嘅時候咧，可能佢民眾會嘗試可能訴諸司法覆核啊。咁以前龍尾灘其實咁係咁嘅情況咯。咁就咁其實你調翻轉頭會影響翻個時間，就是、因為你質素嗰度冇做好咁。咁所以我哋其中一個比較關注嘅都係喺個生態基線調查，佢被聲稱話要提早做。咁而 呢個不如同大家講下先，咩叫生態基線調查？個重要性喺邊度先？即係大眾可能未必咁了解呢個技術性嘅詞彙咁樣。 嗯嗯，好啊好啊好啊。咁其實係喺環評整個過程入邊咧，咁我哋就會其實環評本身咧就係一啲就住一啲工程啊，可能其實大家可能唔係好清楚，其實就係環評本身咧就係要去認做工程之前咧，就會去做一啲評估啦，評估翻呢個工程咧對於嗰個環境影響嘅唔同方面咧，可能有噪音啊，有空氣啊，有生態等等。咁生態基線調查咧就係其中一部分。咁其實過往咧，環保署就會係發出一個研究區，你當係一個範圍咁樣啦。咁做定一個範圍俾項目出嘅人嘅時候咧。就會做一個咁而項目出現人就可以就住呢個範圍咧去做一啲生態上面咧我哋會評估翻究竟嗰個範圍嗰個地方有啲咩動物啊，有啲咩植物啊，有啲咩昆蟲喺上面咁樣。咁然後咧就會去諗下，如果呢個工程咧對呢啲生態影響有幾大，咁然後先去做翻一啲相應應對嘅措施嘅。咁而提早咗做嘅問題咧，就係可能佢會早過一個諮詢程序啦，即係譬如平時公眾啊或者環保會其實可以俾意見嘅。就住呢個生態基線調查，咁但係如果而家咁樣佢咁樣優化咗，聲稱優化咗啦，咁提早咗做嘅話咧，可能公眾就會冇咗機會去俾意見咯。 嗯，佢提早咗做，佢係咪都有原因？我見佢文件好似話就係即係過往都累積好多經驗啦，可以做到一啲標準化嘅情況，從而縮減到個時間啦。同唔同意過往嘅經驗，其實都可以縮減到呢、這、一個即係基線調查嗰個嘅時間，早啲去做咧，令佢。 嗯，其實呢我諗可能喺呢度都要講翻，其實係嘅，即係雖然我哋以前咧係有二十幾多年嘅經驗啦，即係環保署佢咁樣講法，咁但係我哋想強調就係、環境其實係不斷變緊嘅，咁你可能係唔同嘅生境啦，或者可能唔同嘅時間，其實可能過往佢我哋以為佢係冇乜冇乜生態咁樣，咁但係可能隨住科技嘅進步啦，同埋我哋可能研究方法嘅一啲改善咧，其實可能會發掘到嗰個地方，其實本來原來我哋有啲嘢係忽略咗。咁其實我哋今日喺度做翻嘅時候，我哋發覺哦，原來嗰度嘅嘢其實會有更加多嘅生態嘅喎。咁所以其實當我哋科技不斷進步嘅時候咧，其實應該係喺個調查上邊咧，可能會亦都有啲與時並進嘅做法啦。咁所以其實咧，喺呢度咧，我諗即係做嗰個時間，其實未必係即係因為你做咗20年經驗，你就可以咁樣去即係以而家呢個方法咧，就話可以提升效率咁樣啦。咁所以就喺呢度咧同埋其實過往我哋睇翻咧一啲即係比較重要嘅發展，譬如洪水橋新發展區啊，同埋東涌新市鎮咁樣。其實環評咧對比翻喺整個發展過程入邊咧，其實佔嘅時間都唔係好長啊。咁我哋睇翻。個案咁樣咧，其實都係佔12個月左右。咁所以其實對比翻整個發展年期，由政府首次提出呢啲方案啦，到真係首批居民入伙咧，你對比翻整個時間咧，可能佢都係佔幾個 percent 咯，只係環評嗰個時間。咁所以其實就唔係好長。 我想知本身呢個生態基線調查係喺公眾諮詢階段，其實多唔多爭議？聽你咁講，你話與時並進啦，好多嘢可能以前冇睇到，都要再睇啦。會唔會？即係換句話講，其實就令到成個過程係更加長，因為佢哋其實想縮短呢啲程序嘛，想優化佢嘛，即係會唔會即係反而係你自己有冇諗到一啲方法係可以唔影響成個環境嘅評估，但係同時又可以減短到呢啲時間上面嘅即係消耗咁樣？ 其實我哋即係都提出咗，就係你早啲去吸納公眾同埋可能相關啲關注團體，你早期啲咧去問大家意見咧，其實就能夠令到你嗰份生態基線調查或者你個調查咧係更加完善啊嘛，即係你可以令到佢更加全面嘅時候咧，咁其實喺往後嘅程序咧，其實係可以減少到一啲爭議，即係譬如可能係以往我舉個例子啦，好似龍尾灘咁樣，其實龍尾灘當時個發展咧就係顧問公司做嘅調查咧，咁就係生態基線調查入邊咧就覺得唔係好多生物啦，或者揾唔到特別好多大嘅生物。咁但係環保團體或者一啲公眾咧，當時就質疑顧問公司嘅一個報告咁樣，然後就自發去發起去揾 當時龍尾灘嘅一啲新聞，咁就發覺咧係多好多嘅。咁然後咧就但係因為個成個機制入邊咧，我諗冇一個機制可以即時吸納翻當時公眾嘅一啲調查結果啦。咁啊令到咧最後個爭議即係越滾越大嘅時候咧，咁就亦都有人去訴諸司法覆核，去令到嗰、那個即係工程咧就停咗咁樣。咁、 okay. 所以其實我諗呢度可以帶出一個重點，就係如果你冇好好咁樣令到個質素咧去做好嘅話。咁然後，當你質素備受質疑啦，咁你先會真係可能喺個時間上調翻轉頭會影響咗。咁所以我哋今次環保團體提出嘅，其實就係質素方面，我哋想佢做翻好啲以往一啲漏洞，係啦，而提高翻整個質素咯。 我見到你另外建議話，係咪可以將碳中和目標啦、氣候變化啦、光污染啦，係呢啲影響係納入到去環評嗰度？其實具體點做咧？因為好似呢啲係一啲好大嘅議題或者大嘅影響、大嘅目標，點樣可以係衡量到又擺落嗰個環評嗰度做咧？ 咁其實咧，我哋都喺氣候變化方面咧，其實我哋喺都參考咗其他外國嘅一啲例子啦。咁其實我哋都發覺其實唔係做唔到嘅，而係雖然外國嗰啲咧可能係比較大型嘅工程項目咧，再大型啲可能講緊係煤廠啊、發電廠咁樣。咁但係其實香港咧係咪做唔到咧？即係我哋團體要求其實相對比較簡單嘅，就係譬如你工程期間。造成一啲碳排放，或者工程之後造成一啲碳，即係運作緊嘅時候啦，咁嘅一啲碳排放咧，其實係咪都可以計咗一個數出嚟，令到我哋因為其實政府當局都提出咗碳中和啦，而喺2050入邊，咁其實我哋可以就住一啲每一個工程咧去計翻佢本身會產生嘅碳排放咧，其實係會幫助到我哋。究竟是不是可以提早碳中和啦？定是其实这个工程是会令到我们褪迟了碳中和的？咁褪迟了碳中和，其实我们是不是有其他补救的措施要相对做翻呢？咁样。咁所以其实这里呢即是碳，这个就是碳中和那个部分。我们觉得其实是既然我们有一个大的目标，咁点解环评入面我们不加返入去将它融会贯通咗呢？咁样。 最后仲有分零钟，不如都总结一下你们对于他们做这个优化环评条例有些什么的意见，除了刚才提到的两点之外，还有什么是你们关注呢？ 我想其中一个呢就是指定项目工程，即是环评以往即是一些会就住呢去怎样去做一个工程呢，去决定怎样做环评。其实过往那个表呢其实就没什么更新过。其实我想环保署应该要做一个机制好好这样更新嗰個表，咁就係令到一啲新興嘅項目啦，都能夠去喺環評入邊咧，都會做一個都會做翻個環評咁樣。咁同埋我諗，即係局方好要清晰地，即係就唔好求快不求質咁樣咯，即係要穩定翻個質素。因為環評本身嘅原意咧，就係為環境去把關，就唔係喺速度上面咧去增加咁樣。而環境好好把關咗嘅話咧，其實會令到公眾啊，即係得益嘅最後都係公眾，因為環境把關咗好，發展先會比較再完善一啲，或者發展先會更加好咯。咁但如果當局唔好好咁樣去把關嘅話咧，環境一旦破壞咗，或者大家可能即係最後承受呢個結果嘅，可能係市民啦，或者係甚至居住質素都會因為咁樣而下降咯。 好啊，唔該曬周愛全。周愛全就係長春社公共事務主任嚟嘅。環保署有個回應，有關於生態基線調查嘅要求標準化，佢就話可以令到工程倡議人咧喺有需要嘅時候提早進行調查，蒐集更加多嘅數據資料，令到生態影響評估咧係更加穩妥嘅。咁但上述建議唔會影響到公眾就住工程項目簡介，包括生態基線調查提出意見。